将永远长存。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，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，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，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四十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，调频107.3兆赫，中波1026千赫。 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！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千道。 离开固有的圈子，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，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。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，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。远一点的风景，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，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在小段广告信息之后，欢迎各位亲爱的老铁们继续关注旅行号1073。各位好，我是周准，今天是周日，咱们周日聊天的方式比较的轻松哈，而且都是朋友，说的话呢都非常的直接。我们说要出去玩啊，穷家富路，说到穷家富路，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，说我就这些钱谈不上穷家富路，我们就想把钱花到最值得，我们能享受最好的服务的方面。说到服务就是吃和住，对不对？你饮食嘛，吃和住，咱们先说最重要的一块，我觉得住是特别重要的，而且每一个人对住的要求喜好不尽相同。咱就拿建华来说，出去这么些年，你现在有没有一成不变住宿的时候你就不能去打破的一个原则有吗？ 没有 没有 没有。 你 完全 没有， 完全看当地的条件。 哦， 因为有些时候你的要求当地是 达不到， 或者是你的钱不够，都有可能会。 就是我们这个旅行当中还是可以去调整自己的，就比如说输出和输入获得的。 对哈，其实还以刚才说那个为例，就是你带老人孩子的话，如果你自己出去玩，年轻人无所谓啊， 真的， 就带老人孩子， 我是强烈的感受， 你要考虑带孩子的这些痛楚，你要孩子各种有，比如说你是住个别墅呀，还是住个 Airbnb 那种 villa， 或者是酒店呀，等你要考虑到酒店的各种环境，它是不是有晚上有饿了吃东西的，有奶瓶啊，等等这些东西，一定要考虑到，就是你在选择这种情况 无形中减少的， 对，不是由你来决定的，包括这酒店它有没有有自己有没有自助餐厅啊， 亲子环节的部分， 对、是这个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老人住宿的时候他有没有各种个人的癖好啊等等，这要一定要考虑到 安静啊，是不是？ 年轻人考虑的就是哎怎么方便怎么省钱，